欢迎来到不负责任研究所，我是阿干， 我是嘉啦， 我是汉汉。 这次我们要讨论议题是班队，大家对班队应该都是又爱又恨吧？ 没错， 超多经验。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收到了107则的回应，掌声鼓励。 但是有些请注意点， 就是 什么无 无，全部都打无，不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是说什么？有经验但不想说， 有经验但不想说，那你留个好，不要，还是很感谢大家都来帮忙，还是很感 谢 大家都有留言。那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次回应的对象绝大多数是高中生，就是跟我们同年龄层。然后我们先聊一下，就是我们主持人身边有什么经验吧。 毕竟我们三个， 你们三个都是牡丹花，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那种资深经验， 靠那个旁边， 我们只能靠八卦了，对。 像我啊，在国中的时候呢，就遇到过一对班队，那他们让整个班都知道他们是班队，那后来当然是班导也知道。他让我很 shock 的是，班导他直接打电话给对双方家长、欸、 Oh my god，我完全能理解那种尴尬、欸、如果有一天我当妈妈，然后我接到通电话说不好意思，请问你是查他的家长吗？就是你女儿在学校交了男朋友，然后就是妈妈都叫不到， 妈妈都没有那么耐心教， 爸爸表示 我就开始哭，我觉得我女儿光宗耀祖。 对啊，感觉大家都是会接受，但是我很惊讶是居然班导那么 就是比较保守。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一个老师站出来制止说班上不要有班队，那个班队他们就会更坚强。 嗯， 真的真的， 他们就会更坚强，他们就觉得说不管谁阻止我们，我们都要勇敢的在一起。但是如果你让他顺其自然发展的话，到最后就是男的敷衍，然后女的劈腿，一定会分手。相信我，我不是说 那么肯定吗？ 我跟你说，班队我真的都祝福他们长长久久走下去，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很少看到成功案例。 当然就是那种 对啊，那对国中班队后来也就分手了。 对，因为就是我隔壁，这可以讲，就是我国中隔壁班，然后就一直都有出现陆陆续续出现班队，然后一开始就是两个很甜蜜，大家都就是左手勾一个，右手勾一个，这样很浪漫。然后后来分手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开始上排列组合，你知道吗？男朋友开始换，女朋友开始换，然后就 C 级取景， 对对对对，C 级取景，然后全部都还是朋友，但他们就是交对方的男朋友，交对方的女朋友，我真的是震撼到，我真的无法接受。所以我那时候在路上看他们的时候，都觉得这绝对是全校最前卫的一群人，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发生。 那憨憨的，你有什么经验吗？ 我们班就是也都跟我一样。 都是牡丹、 就是、对，就是我们班自己内部没有班队，可是可能跟隔壁班啊，或是跟一些学弟妹们，有没有，就是也是都是前男友在那边互换，前女友在那边互换的关系。 哦，那说这样可能是我真的太保守了，因为大家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用对不要说用，就是交对方的男女朋友。对， 然后那个讯息没对上之后，然后可能就跟朋友在讲，然后他说：“那不是谁谁那种。”他然后就说：“早就分啦、啊，现在已经是谁跟谁的了。” 对对对，我超常遇到这种状况啊、嗯！就是有一次我在跟我国中同学联络，因为他有跟我炫耀过他有女朋友， 嗯、 然后就常传女朋友照片给我。然后有一阵子没联络，然后这阵子是因为我们要去就是一个长辈的婚礼，然后我们就刚好就是聊到天，然后就一聊才发现他分手了。恭喜恭喜恭喜你呀、啊！恭喜恭喜恭喜你！真的是不要放闪，越闪分的越尴尬。我是觉得感情一定要在两个人都够成熟的情况下再去发展或再去公开，因为你说你现在很甜蜜的就是狂抛现实动态啊，然后去椰蛋城来拍洞洞、就是、 那我可能直接封锁， 不是 直接不看， 那我们要祝福，我们要祝福任何人的幸福，我们都要祝福，但是问题就是你们不管是谁分手，一定就是要有一个成熟心态去面对说这段感情的失败收场，两个人都要能够去负责任，然后能够去对你身边的人做出比较成熟的回应，就是你们分开来是你们两个的事情，但是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就事论事。 那我们来看看问卷吧。 我们来看看问卷吧，就看看大家惨痛的经验。目前呢，我们看到说在求学阶段遇过班队的有 94.3%， 就等于说大家几乎都有遇到。 对啊， 辛苦了， 我们三个几乎都 有遇到。辛苦。 然后是否支持呢？大家其实都是占支持票，真的我很意外，因为我也是支持。其实我知道你们都够成熟，我是支持。 我也支持。 然后有遇过班队在班级中分手吗？83%， 超多、欸、 所以班队很容易分手。 分手 我相信那17%就是班上刚好没有班队。好，那呈上题，班队在分手之后有造成班上任何冲突不愉快吗？我不得不说我有遇过，就是男生跟女生闹得很僵，然后大家就分两派， 则是写说男生都站男生的边，女生站女生的边， 然后两边就是摩西分台。对，我能懂这是什么感觉，就是如果你是这个人的朋友，不论如何你一定都是盲听，我们能理解到就是这样，但是尽可能不要选边站啊。来看一下他们的回应，没有 那个无的请注意一下， 那个无的很尴尬，男女之间闹翻，对，真的很容易男女就是闹翻，然后大家就开始选边站。还有一个， 我小的时候他们分手， 我小的时候 男方就叫全班排挤女方， 贵圈真乱耶、欸、 国小耶、欸、 国小 五六年， 你们国小有谈过恋爱吗？ 没有 啊，就牡丹。 等一下，我转一下，等一下，这个问题有点白痴。你们国小遇过班队吗？我国小是没有。 我国小有，反而是国小有。 我国小完全没有。 但是我国小是超多， 我国小 也是那种就是 纯纯的爱吗？ 纯纯的爱吗？ 然后大家都会起哄那一种，然后他们下课就能跑去哪边，然后其他人都跟着他们去。 国小不是那种那个 好可爱的 感觉，牵手就是喊牵手，就只有到牵手 牵手。国小还没有喜欢过别人，我真的喜欢过一个人是国中的事情。我国小的时候还在跟就是班上的男生就是稍微有点打架的肢体冲突， 鬼抓人。 没有，我超讨厌鬼抓人，因为我真的是跑步很慢的一个，然后每次玩鬼抓人都觉得说好啊，都给你们玩就好了。我每次被抓到，我不知道变成鬼吗？我就站在那边放空，我就这样耗你们时间，我就耗到下课时间结束，我就看你们下次敢不敢抓我。 不可能生气吧？ 我就是不喜欢玩鬼抓人，每次说要玩鬼抓人，就说那我要上楼了。好，那我看一下哦，就是他说如果女方被男方朋友讲得很难听，甚至有点到霸凌，这就是说我刚讲的不成熟的应对方式。 对。 不论如何，你今天跟那个人交往，那个人在交往期间对你做了什么，就是 let it go 吧。我觉得你不要把这种心态放在那个人做什么事情身上，你觉得说啊不公平啦，我对他这么好，他怎么可以对我这样？真的，这世界上就是会遇到这种你对他好没有得到回报的状况。所以不论如何，我们就是放手让他走，然后去找到自己真正的幸福。 啊、 你就说吧，对啊，就他就是不适合你嘛。 学会放弃啊， 有时候劈腿也不是最过分的情况。 有吗？可是我觉得劈腿超过分、欸、 劈腿是非常过分。我跟你说，如果我有一天看到我男朋友，就是我打开我家房门，然后他跟别的女生躺在床上，我看到他，我直接先吐。我在吐、 欸、你会直接闪他巴掌吗？ 我不会 先离开， 我就直接离开。我跟这个人从此不要有交集，我也不会再对他做出任何报仇的行为，因为他就是一个伤害过你的人，你报仇他没有必要。 那如果他来找你道歉呢？ 我就会整个断联络、啊。 哦，哎，国中是不是那种班队也很常会复合？ 对啊，超多的。 对，我没有遇过，我没有遇过、欸。哎，好像有，就是他们是隔壁班的，然后他们一开始分手的时候也是闹很僵，然后后来又复合。 我遇过那种，就是他们分手，然后男方再找了一任女友之后又分手，然后 又 找回去。 哦，我能懂，我看过。 我有遇过是有一个我们班国中的，一样国中那个男生。跟我们班三个女生在一起过，我觉得那个超尴尬的， 超尴尬哎、欸！啊，我们都不会说， 啊、三个女生 不是是朋友吗？ 三个女生还蛮好 的，哇塞，那他们也是很前卫。我再说一次，不是他们做错了，是我们不能理解，所以就是他们很前卫，我们太保守了， 我们落伍了。 就是说如果你们班上刚好有那种就是很爱吃醋的男生或女生，然后你刚好是他的异性，就是很尴尬，因为接下来那个男的可能想要跟你玩还是就是要跟你聊天，都很容易造成就是那个女方的不悦。因为我遇过嘛，我有遇过，我就不好讲。 怎么遇过那么多啊？ 因为我就是因为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阿干就是大家的朋友，男生女生都很好那种。对对对对，就是平常走过来有人把我的卫生纸打爆，我也不会跟他计较那种。就是这你们没有被打爆过卫生纸吗？就放在桌上啊，然后就是一包完整，然后他打下去不是砰一声，然后就整个裂开啊。我超常卫生纸会打爆哦，但是我就是不会跟人家计较那种。但是我也会觉得那个声音其实听起来蛮好笑的， 疗愈的部分。 对，我就是不得不说，我这种玩法不太生气，除非你对我人身攻击。所以就是说，那个男生想要再来跟我玩以前那种兄弟之间的小游戏的时候，那个女生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喜欢我男朋友？跟你说不可能， 对， 只是我这种人就是标准的挑。 条件差，眼光高。不可能，而且我不得不说，交往我真的完全不看重说你外表怎么样什么东西，但是你能忍受我这个个性的话，我真的觉得就很不错。你能忍受我这个个性的话，我其实蛮机车的啦，就是内心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就是两位主持人都跟我是知心好友。 对啊 对啊，是不是？好，等下节目结束跟我打一架。好，还有就是说，就是两个人就是单纯很尴尬，就是他们两个之间如果很尴尬不会影响其他人，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 但通常都是会影响到啊， 多多少少 就整个班级气氛都会。 哦，能理解你在说什么。就是我们的班导就是讲说不要谈班队，就是他一开学就讲不要谈班队，因为分手会很尴尬。嗯，是不是？对，就是我忽然想到我国中班有跟我们讲过，就是跟我，就是我在那日记写说，其实我是支持就是班队，就是他们两个如果有一起变好，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嗯，但是我们班导就和我说，如果你这段感情不是以不分手为前提的话，就不要谈。我现在完全能理解为什么了，因为不管你是多么成熟人，其实你分手一定会有疙瘩，尤其是你们还要合作的时候。嗯，所以有些公司会说禁止办公室恋情，你一听就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啊，我就是想谈恋爱啊，怎样怎样。其实他们有理由啊，真的很尴尬。啊，就是你们在共事的时候，可能别人分组就是要避开你们两个，这其实有时候执行起来就是很麻烦，就还不如你们就是都不要谈恋爱比较好， 就好好相处就好， 就是都当朋友。但是这样讲，就是听讲我们是真的很保守， 毕竟牡丹花， 牡丹花， 没办法， 我们格局不够大。 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小抱怨的部分，就是身边有班队的小故事。我好像有看到一对是说，他们从大二到大四就一直在一起， 欸，超级久， 然后到现在还在一起。哇，天哪， 哇， 真的好幸福哦， 真的是向往。 我每次 遇到 Mr. Right， 真的就是遇到那个精神伴侣，我一起走下去，绝对不是那个人长得多好看，绝对是那个人的 个性，啊， 对，你们一定是要互补，然后能够忍受对方很久，也不是说忍受啊，就是你们说不定相处就是很舒服啊。 Soul Mate，精神伴侣，我其实我真的很羡慕那些人，可以遇到一些就是精神完全跟你契合，你讲什么他都会懂你，讲什么他都会笑，然后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讲一些不好的话，他也可以马上理解说你现在心情不好，觉得真的非常幸福。有些人一辈子可能遇不到这种人，像我这么容易，就是 不是我们不谈，是我们找不到。啊， 对，就找不到啊，很难过哎。是这集 要不要那个线上征一下？ 真有真有，先， 啊， 把我的条件 有意愿的请那个 列出来。 对 对啊，我不得不说，我有个要求，就是如果我男朋友能听得懂，就是我讲的迷因梗会是更好。很多人听不懂哎，我常常讲完之后，然后看着他，我就说你现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梗吗？然后就说不知道，很尴尬，然后就觉得这个人绝交了吧？ 他刚刚都会跟我分享，但是我有时候都会不懂。 他的话就看到说我不知道回什么，我就整个想绝交哎，想绝交的心都有了。啊，看一下这个人，他打了非常多哎，只知道他们会一群出现几个班队，然后有几题分手，然后看到他们打乱顺序在一起，这就是我刚讲的排列组合， 对， 又是排列组合系列，我真的很好奇这些排列组合人，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在相处的时候会怎么谈到对方？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个加拿大的剧，就是对，这也是我真有条件，拜托有看过《拖车公园男孩》的，拜托来跟我聊聊天好不好？我真的找不到同好哎 ，Netflix 上面有，为什么大家都不看？好，就是。那个男生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主角，他跟公园里面很多女生都睡过，然后最后他要跟最后一季出现的那个女主角要结婚的时候，他就放女主角一个人在公园跟公园里面其他女生聊天，然后他们就开始聊，就是他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是一些床上的对小故事，然后之后他就忽然发现，等一下，你们全部都跟我男朋友睡过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排列组合大家一定都有那种感觉吧，就是你们全部都跟我男朋友做过这种事情吗？怎么感觉好像不是我专属的？好。 在外面的阳台裸抱 被教官发现，好害羞哦。 教官， 哎，对，我不能说，就是我之前有牵我一个男生朋友的手。 哎呦， 不是，我就是牵他，然后就叫他快一点，我们要进教室。 哦，你要先讲。 然后教官就看到，他就指着我们的手，然后叫我放开。 所以教官也是保守了， 感觉出来吧？怎么可能教官不保守？教官如果很开明的话，这学校很乱。我不是很开明，就是他如果思想也跟大家一样前卫的话，就大家就很乱。来看一下，他说分手中的那对女生不断缠着我哭诉，是真的哭的那种。怎么办？这个人好像是我朋友哎， 欸，认识的吗？ 对，好像是有认识的。哎，欸，我真的有遇过那种分手撕心裂肺的那种，我就觉得说哦，地球毁灭了。那我跟你说，这种人就是一定要生活找到重心，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找自己的理想，找自己的目标，你要把事情放远，眼光放远，你不要把事情都局限在恋爱，人生除了恋爱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而且你还年轻啊， 而且你还年轻，你怎么可能说哦，今天这个甩掉你这辈子都谈不了恋爱，没有这种事吧， 人生还很长， 对啊，像我们这种一直都找不到，我们还不是好好活着、 啊、我们都看开了， 我们看很开、欸、要是今天谁突然跟我交往，隔天把我甩掉，我也会觉得说没关系，反正就是回到以前状态了。谈恋爱跟不谈恋爱大家不要想那么严重。 你们有安慰过就是分手的人吗？其实我不太懂得怎么安慰， 我也不太会安慰， 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经验、 啊、 我没有去， 就是他很难过，我只能说我现在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你在难过什么，但是你再难过你终究还是必须放掉那个人，然后继续走你自己的路，就是我只会讲这种话、 嗯、 你不可以去批评他的前男友或前女友，就是万一他们复合的话，他前男友跟前女友就说听说你之前说我什么吗？听说你之前说我 听说 哦，对，我一定要讲，拜托拜托各位文明人的账号密码不要乱给好不好， 哦没错， 超讨厌情侣换账号、欸、 如果分手的话感觉就是 一定会偷看，谁不会偷看，我也想看你骂我什么啊，是吧是吧，因为我之前就是有那个同班同学，然后在跟别人交往，然后分手了，然后他就来跟我讲说那个女的怎么样，然后就说诶、欸、干，其实我也知道他怎样怎样诶、欸、然后结果那个女的全程都把那些讯息看完了， 还有那个自由也不要乱发哦， 自由 对 容易被人家截图， 还有什么、啊、我记得还有 限动放小字那个， 我这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现在有那个什么翻译年糕可以， 我知道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有一次是我跟我一个男生朋友在聊天，就是他就感觉像是很少男生传讯息会传的那么像女生，你知道吗？就是给我感觉出来吧，我不是就是性别歧视啊什么，但是你感觉出来他聊的、 就是啊、 对对对，他聊的方式跟方向很像女孩子在聊天、 嗯、 然后我还是很正常跟他聊，然后他就聊到说他觉得他女朋友风评不好，然后他被讲得很难听，我就说你既然都选择要跟人家在一起，你要勇敢面对，说陪他一起度过这些难关，陪他度过流言蜚语，然后就讲得很励志这样，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女的就跟我承认说不要突然唱歌欸，不要突然唱歌欸，然后他就换跟我承认说好啦，其实我是他女朋友，摸他的账号跟你聊天，看你是不是婊子， 超可怕 超可怕超可怕，然后但是幸好我是你知道吗，我是在他那边帮他讲话那个，然后他好像是觉得很感动吧，就来跟我当朋友欸，我不感动欸，我觉得我被欺骗所以我整个受不了，我后来还是有勉勉强强跟他当一阵子朋友，但是我们是三观真的不合，所以我就把这个女的封锁了，欸这样会不会太过分， 不会，我觉得就是不合的话就真的不必要勉强了， 对啊，虽然是说我没有把我们就是为什么我要封锁你没有讲清楚，但就是如果你有听到这集的话，我对你没有恶意，但是我们真的不是可以当朋友的人、 啊欸、对啊，我们要澄清哦，我们都叫不负责任研究所， 我们不会负责任、哦、 对啊，我们不会负责任、哦、 负责任，我们也没有刻意要批评你还是什么的，但就是啊，就是借 聊 一下嘛、 啊、聊聊， 哎呦只是聊聊嘛，而且我们也都是匿名主持人，所以你们不会知道我们是谁，也不会知道我们身边的人是谁， 对的， 就算你们心里知道，你问我们我们也不会承认，我们也会说就不是你也就不是他、哦、都不是我们自己编的，哎，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这一集就要这边结束吧，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 podcast 的话，可以去 IG 搜寻不负责任研究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账号，就可以按下去追踪，那下一集的问卷呢， 大家就踊跃填写吧， 对， 大家就踊跃， 然后不要再填写五了哦，谢谢。 然后大家就尽量把故事写完整，我们一定会看，我们一定会认真看。像是你们这是没有被我们选到的，我也都看完了，我深感同情。好啊，不是啊，我当时我也是觉得说，大家只要有留言，我们都一定看完，就像是在跟朋友聊天一样。大家有看过重口味开房间吗？如果我最喜欢的 YouTuber， 完蛋，就没共鸣。 好， 没 关系，就是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你如果任何疑难杂症，你留言我们。可以帮你解决，我们就看看，我们来聊聊，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 对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拜拜 拜拜。